好快乐。 郑梓彤、周少祥、黄奕彤，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早上时间9:08开始我哋嘅健康一小时嘅呢一部分，逢星期一都会有佢出现噶啦。呢位就系周少祥，祥哥早晨， 早晨。 以往咧瞓 得好嘛？ 系啊， 我自己梗系瞓得好啦，慢慢瞓得好噶。 系咩？ 好啦。 有嗰次我听你讲特朗普当选嘅时候咧，你担心我成晚瞓唔着啊嘛。 我终于又有新特首啦，系咪咧？ 系。 咁啊，尘埃落定啦。系。估咗几个月啦，系咪？咁咧。趁呢个机会咧，想向我哋嘅后任行政长官阿林太咧讲两句话咯。或者佢有转转会听到咧吓。咁啊，系讲两样嘢。第一样咧就系我会对所有嘅香港领导人咧，行政长官啦吓，每一位我都系咁讲咯。你做咩都好啦，有一样嘢全世界将来都会记得你噶，就系搞好香港嘅环境咯。譬如举一个例，就系以前我哋有一位港督系麦理浩爵士啦。佢就係搞咗郊野公园出嚟、我哋千秋万世要多谢佢。如果唔係搞郊野公园呢，香港而家呢就好多即係地方呢会烂晒啦。同埋而家好多全世界嘅人嚟到香港呢都话，哇，你哋啲乡村乡郊嘅地方保存得咁好、香港其实个森林覆盖率係好高㗎。即係香港呢，你搭车搭半个钟头就可以去到郊野公园呢，可以享受到好多保育到嘅嘢，我哋要多谢。 所以唔好话香港系石屎森林。 係呀係呀。咁、我諗呢，边位做行政长官都好啦，做返好事，尽量系令到香港将来更加绿色啲。冇嘢噶，你讲民生啊嘛，系咪？咁我常哥都话有好多方法，你可以令到香港咧，大家系生活得更加回归自然嘅。譬如啊，我举随便讲个例啦吓，嗱，你好多嘅汽车嘅政策、交通政策可以改啦，呢啲嘢吓。咁我都话啦吓，你可以系采用电子道路收费嘅方式。而家去控制咗市區嘅車輛啦，你巴士嘅路線就好多可以重新安排啊，呢啲就可以令到我哋係掂好多噶嘛。譬如呢一啲啦，又譬如啦，而家我哋成日都話香港嘅所謂中地啦嚇，你話去揾咩地方發展啊嗰啲啦，同埋好多建築條例可以改噶嘛，即係環保唔係環保署嘅事，環保署做唔到幾多嘢噶，你係其他政府咁多個部門。佢哋一齐去諗㗎嘛。点解人哋啦，譬如啱啱我收到个消息就係法国啱啱决定咗、由而家开始所有新起嘅屋天台都要安两样嘢，你知唔知先 咩嚟 唔知喎。 第一就係太阳能板、 哦。 第二就係天台要种嘢。如果唔系唔准你起屋喎，咁夸张喎，又全部快过喎，嗱，人哋一啲就唔系一个部门推出嚟噶啦嘛，啱啱先吓？仲有咧，譬如非洲有个国家叫肯亚咧 ，Kenya， 你估佢做乜啦？就系话禁晒所有胶袋啦。 哦，系啊，肯亚 嗱，咁人哋非洲，我哋唔好话非洲好落后啊，香港人落后几多？香港几时先有禁到胶袋咧？譬如咁讲系嘛？即系呢一啲嘢就系你由政府最高层有绿色嘅思维咧去开始啦。咁所以咧，第二件事啦。就係我向阿林太推薦一個人咯，其實佢識噶嚇。嗱，你揾到佢做環境局局長咧，就正啦嚇。就係陸公衛，陸公衛一路都係做 number two 噶嘛，係嘛？咁而家係時候咧，俾佢試下咯 嚇。 咁阿祥哥咧就同阿陸公衛咧都有個工作關係啦。咁我可以保證咧，佢真係做得嘢，佢好有遠見，佢好有心為香港即係。嘅環境做、可以打天下做到好多嘢噶，咁睇下會唔會咧？ 係啊，呢、這個時候我都覺得大家即係，與其講一啲絕望無助於事嘅聲音咧，不如我哋即係講多啲説話佢聽，睇下佢聽唔聽到好過。 咁我哋聽唔聽到咧，又有一個原因嘅，就係呢個市民有冇綠色嘅概念先？我哋大家一齊咁樣要求咧，嗱，唔好呢啲頭先我提嗰啲唔係政治嘅問題啊嘛。 阿 祥哥話好簡單嘅啫，以後所有商場新起嘅商場一定要留翻啲最靚嘅鋪位咧，係免租。俾人哋卖水果，咁我哋咪就即系你最方便嗰个位吓，系免租嘅 税务优惠啦， 系啦税务优惠， 租金优惠 咯，系啦啊嗱呢一啲唔会蚀几多钱噶，你政府立咗法有条例喺度，咪大家一齐公平竞，大家去做啫嘛， 咁就唔使卖贵水果啦， 就系咯，咁啊大家食多好多水果啊嘛，你而家行过去深圳河睇下，人哋喺大城小镇几多水果店啊吓，点解香港冇嘅咧？喺租金嘅问题啊嘛，一个一个咁吓，俾啲。 超市壟斷曬嘛，你而家要買個椰子去邊度買？買個火龍果去邊度買？你成日都要去超市買係咪先？牛油果 街市都可以嘅、 啊，街市有遠路嘛，同埋唔方便啊嘛，嚇、啊！俾、我俾超市壟斷曬。如果我哋所有嘅地鐵站最靚嗰個位都係賣水果咧、全香港人咪健康咯？ 但香港人有冇咁嘅飲食習慣嘅長度？我擺咁多喺度，佢哋又唔幫襯，咪好易執咯？ 方便就改㗎啦嚇，唔會好易執㗎，你免租嘛， 俾優惠佢啦， 俾優惠佢咁咪得咯。嗱，呢一啲就係由最上嘅思維講起咯。馬英九做台北市長，就即刻立咗一個政策，知唔知先？就係、是、所有便利店一定要裝免費俾人哋供熱水啊，同埋凍水，即係斟水啊。嗱，呢一啲咪係綠色嘅思維咯。即系咁你咪谂呢啲嘢啫嘛，冇人反对嘅呢啲吓，不过你冇人做啫嘛， 或者大家都着重咗佢喺政治上嗰啲理念啊，咩、政治取态啊方向而咧，就忽略咗佢喺环境嘅呢一部分啊，保护环境嘅呢一部分， 唔知系环保啊，即系成个民生、健康啊，我哋话健康一小时吓，而家由嗰度做起咯，希望我哋有一个绿色嘅特首，健康嘅特首，等我哋过翻一啲真系回归自然嘅生活咯。咁可能反為呢就係、是、聲東擊西啦、即係唔會就成日都講有頭先我哋所講嘅所謂政治嘅問題啊，大家咁撕裂咁對抗，你做啲大家都唔會反對嘅嘢先啦。 因為佢喺港英政府嘅時候都好多經驗嘅，希望佢喺嗰度都吸取咗一啲呢啲咧，即係疏解民生嘅呢個措施咁啊得啦，就係、 拭目以待。長哥咧，你話仲有一樣嘢想分享㗎？我知道上個禮拜好似有離開咗香港， 消失咗，去咗海南島成個禮拜。前幾日我先喺海南島嘅農場嗰度翻嚟。咁啊，点解会去咗嗰度咧？就系因为有个朋友咧，就有个农场，买咗个农场啦。咁啊，话搞一个绿色嘅即系教育中心啦，吓。咁啊，常哥可能喺嗰度开下分店啊。 喺内地搞绿色教育中心啊？ 而家内地周围都有啦。 系咪行得好快嘅内地方面？ 快过我哋好多啊！吓，人哋要地有地，要钱有钱， 吓地大物博， 要人有人，系咪先？吓，我哋香港乜都唔容易揾咯。 我哋可唔可以交流合作下咧？可同我哋。 而家咪试下咯。嗱，所以常哥咪要去睇下咯。咁咧，我聽到一啲嘢，就係咩咧？嗱，個農場啦，本來種開嘢啦，咁啊，佢有錢就買咗個農場啦。點知咧，我哋去農場睇咯喎，咁啊，佢話嗱，你下個月嚟咧就有火龍果食啦。我好啊，去睇下你啲火龍果點種啦，咁樣樣。好啦，咁咧一去到咧個農場個就有個主人就同我講咧，佢話全海南島種嘅蕉我都唔食嘅。 點解咧？有咩問題啊？ 嚇唔係啊嘛？咁我話。香蕉冇人打农药㗎喎，冇香蕉必使农药㗎，咁我话你又唔食，佢话所有香蕉都打食激素嘅。 吓、真係㗎、 即係荷尔蒙啦，冚唪唥都系谷大嘅。咁佢讲我就知咯，而家你食緊咩火龙果啊、香蕉啊，冚唪唥都系谷出嚟㗎啦，边有咁大嚿得㗎，边有咁肥嘟嘟得㗎。 但嗰啲蕉唔系好大条㗎咋，感觉上。 有啲好大条。 有啲好大条。 系嘛。 街市有啲好大嘅苹果啊嗰啲咁 嘅。大嗰啲都唔 所以呢好多人就成日问长哥，哎呀我咁洗菜，应该我会讲洗菜。我点样洗咗农药啊，其实农药未必是杀伤力大，应该我讲激素一样咁大嘅啫，你又唔好洗咗啲激素，激素点洗啊？系咪先？大家唔识谂呢啲嘢嘅，传媒好少报道。譬如咁讲，你话，我咁啊，咁我唔食生果咯，我唔食菜咯，咁你食唔食鸡先？你食唔食鱼先？冚啦，都系激素，嗰啲激素仲劲啦。 即系我啱啱都谂住话啊，我唔食呢个海南岛嘅蕉咁又得唔得咧？咁但系好多内地嚟嘅蕉， 可能分销到其他地方， 一样都系 美国，即 系 美国、菲律宾嚟啲油。 咁点搞啊？ 系咁点搞啦？所以咧就系咁点搞咧？而家我哋倾呢个问题吓、即系。蕉咁样，嗰、个老板话我听，农场主人啊，就话听，即系我自己种俾自己食嗰啲，咪自己食咯。喺外边嗰啲，你唔好怨我啦。咁佢讲到咁吓，咁啊，仲有啲蕉而家嚟到我哋香港咧吓，佢、就系喷晒嘢个，喷啲好劲嘅嘢个，等佢唔会熟噶。嗱，第一就系佢好生嘅时候摘，根本冇营养嘅。明白，因为佢如果你运到嚟嘅时候已经熟晒啦嘛。第二咧就系嚟到度再喷一喷，就等佢一夜之间熟就变翻黄色，系咁噶嘛。而家蕉你唔知噶吓， 喷一喷嗰个系咩嚟？ 嗰啲咪化学物质咯。 哇，唔会全部都系啩？ 你而家买嘅苹果，你而家买啲蕉冚啦，都系噶啦。 咁唔食生噶咯，长哥咁危险。 咁你乜都唔好食咯，食唔食鱼？食唔食猪先？ 咁点拣啊？ 嗰啲嗱，系 食肉有问题，食生又有问题。 咧就要有长哥喺度同你啊，见招拆招咯， 快啲救我 嗱。 你预咗呢一啲㗎啦，你明唔明先？ 预咗 好简单囉。如果我哋喺香港种嘅蕉，咁啊唔使将佢咁早摘落嚟啦，啱啱先？又唔使喷咁远啊嘛，咁你咪唔使将佢喷咗佢，等佢唔熟，然后又嚟咗就喷咗佢等熟翻嘛，咁、明唔明先？ 即系香港种嘅蕉， 所以 我成日都话要系支持我哋本地嘅农业啊嘛，你唔使喷咁远咪得咯， 减少碳 排放添。海南岛运到嚟都唔使点喷。因为快啊嘛，近啊嘛， 咁一定系有机噶咯，系嘛？香港做嘅， 可唔可以咁讲咧？又未必 系啦，咁我哋要支持人哋用有机嘅方式种啊嘛， 好啦，未必有机。 好啦，然后讲就啲蕉咯，讲完蕉咧，讲啊，嗱，我哋睇火龙果啊嘛，嗱，长哥咧有三样嘢啦，有四样嘢，差唔多日日都食嘅，有三样嘢海南岛就种咗好多，咁啊，梗系兴奋啦，就边三样啦，火龙果、香蕉、椰子。嗱，应该同你讲椰子好唔好咧？一路讲到十二点啊！咁咧，先讲火龙果先啦。嗱，我睇火龙果咯，佢种到好啊，种到好嗱嗱咁好靓啦。咁问佢打唔打农打唔打农药噶？咁农药先，梗系打啦。唔打点种火龙果啊？咁跟住佢哋咁讲啊，佢几个农夫啊同我哋讲，有冇搞错啊？唔打我哋点种啊？咁吓咁我咁我话咦，老板咁你食唔食呢火龙果？佢话食。吓、啊！我话打咩话？打咗农药你又食？啊唔系，佢话打呢个打农药， 打农药， 农药食。佢话诶呢农药啊冇事嘅，唔毒噶嘛咁、样。嗱、我哋咧就自己掹草嘅，就唔打唔打除草水，咁咧、所以咧就冇事啦。嗱、你唔系行家，你唔知佢讲乜系咪先？ 咁佢打咩啊？ 自己掹草， 系 佢系自己掹草啊。嗱呢、个我就掂咗啦。我就知道食得过。 即系点啊？ 即系点咧？嗱，所以咧，啲人成日都问我哋啦。哎呀，你哋食生啊，我点样搞啲农药啊？农药唔使惊噶，听住长哥讲，农药唔使惊噶。你要知道农药系乜先？农药咧系万千种噶，即系你唔可以话我而家俾个苹果你，同我验下有冇农药啊？咁冇意思噶。你农药可以有四百种，你要逐种验噶，验齐四百种啦，你就要好贵好贵好贵咯。通常人哋话你验下呢嚿嘢有冇农药咧，就系验最常用嗰八种农药，譬如咁讲啦吓，即系最毒嘅最多人用嗰啲验啊。但系仲有第九、第十、第十八种噶，你要验齐四百种啊嘛，明唔明啊？讲咩先？要逐样验噶。好啦，咁咧就有啲所谓农药咧。就系真系接近系冇乜事嘅，即系话咧，佢过咗七日咧，喺就会自然分解噶啦。有太阳，有阳光，有风吹下佢咧，有水淋下佢咧，咁佢就会溶咗，差唔多系冇乜杀伤力嘅。但系有啲咧就系、十年之后咧仲好劲嘅。嗱，嗰啲咧就系咩咧？嗱，农药系对付三样嘢噶，咁样分三类先啦。一啲系对付虫嘅，对付虫嗰啲咧，即系虫就系会躝出嚟，会喐喐下嗰啲啦，通常唔毒噶。 即系嗰类农药就唔毒， 就冇咁毒噶。虽然而家啲虫咧都变晒 super bug， 即系超级农药噶，即系毒到不得了。因为同佢自己唔怕啦，你咪搵啲仲劲嘅同佢斗多，佢又系会抵抗啊嘛，就越嚟越毒噶啦。但系嗰啲都唔毒。另外嗰两种农药就好毒嘅，一种咧就系除菌防菌菌嘅，咩咧？菌就即系发毛，发毛菌咧就大镬啦。譬如木瓜就唔怕虫嘅，但系怕毛啊， 吓 咁啊发毛咧，就嗰啲毛咧就好鬼难搞，你要搵啲好毒嘅嘢去搞掂佢。嗱，即系我随便噏啦，而家咪有好多嗰啲油嗰啲乳胶漆咧，佢系咪话防毛嘅？ 冇错， 系 会即系佢话油咗唔会啊发毛嘛，咁你就要惊啦，因为唔毒要好毒先至唔先冇毛噶嘛。咁你咪即係话日日毒住自己囉，明唔明啊？嗱、长哥唔讲你又冇。 但佢除毛嗰个喷喺表面啫嘛，我就食佢里面啲肉系咪冇嘢？ 我讲即系即系 咁如果木瓜你翻翻去， 你喺屋企油咗佢，咁咪成日有毒咯。因为佢冇毛嘛，即系咁讲啦。嗱咁啊，所以咧，农药去对付毛嗰啲就好毒嘅。对付虫嗰啲又唔毒啊吓，咁咧嗱，你话喷嗰啲咁嘅，头先我讲嘅火龙果啦，火龙果就冇乜毛嘅，暂时吓，咁啊，所以就唔毒啦，明唔明啊？但系佢话咧，嗱边啲会毒咧？嗱，你种火龙果有个棚噶嘛，下边好多草啊，你有好多杂草咧，你要除咗佢，你唔除咧就会两尺高噶，同埋佢吸晒啲肥啊嘛，啱唔啱先？ 咁咧通常係打重水啦。 嗯， 你有冇試過去行新界咧？譬如去即係隨便噏啦嚇，西貢、大埔或者去東涌咁啦。你有冇見到突然間田邊或者路邊咧有一笪地係黃色㗎？即係本來係綠色嘅草啦、嗯，突然間黃曬， 泥黃色地。 嗰啲草冚啦黃曬，有冇見過先？有冇印象？冇啊，就係佢哋噴咗一啲草水啦，打草水啦，嗰啲先至毒啊。呢啲咧，我叫除油剂。 嗯， 油咧就系草字草花头一个秀啊秀丽嗰个秀。 嗯， 油就系野草，除野草剂先最毒。 嗯， 啊、所以咧嗱讲翻头先我讲啲火龙果嗰度咧，佢话我哋用手掹草咧，证明佢哋冇落毒都毒药。明唔明啊？即系佢话人哋嗰啲咧，人哋嗰啲咧就系咁喷嗰啲咧草就死晒啦咁样，咁嗰啲火龙果咪好毒咯。嗱，佢话我哋咧都系有少少良心嘅，同埋我哋用即系嘥多好多人力啊，去掹草啊，咁样吓，所以咧啲火龙果仍然食得过啊，即系打嗰啲农药好湿碎啫，但系佢冇用除草剂啊， 嗯、 所以咧你要知道，你要明白咁样咯，咁我哋就话啦，咁你试下唔好即系不如用有机啦，有机咧就连即系嗰啲虫药啊对付虫嗰啲都唔用啦，佢话我点种嘢啊，赚少个钱我都唔得，咩点解赚少个钱都唔得咧？赚少个钱咧我就冧噶啦喺度。即系我有养咁多人啊，咩咩啊咁样，点可以啊？你哋就得个口讲咯。你哋有钱，我哋要种嘢，我哋落地噶咁样之类啦。 呢啲良心问题啦， 系啦，唔讨论。点解我哋会搞到 嗱？ 点解我哋会搞到而家咁即系唔落虫打虫药就种唔到咧？你要明白背后嘅原理咯。 一阵讲， 一阵讲，休息阵先啊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唔系点有 每日健康一小时， 长哥快啲补充啦，好急不及待啊！你讲到真系咁样样咧，我连先都唔得，搞唔掂啦而家。 点解会系搞到你唔喷农药啲嘢就种唔到咧？冇理由系咁噶嘛，就系因为你哋用咁嘅方法，即系我当然就唔喺嗰度系讲 lecture 啦，我冇理由系大条道理向佢哋讲啊，但系我明系发生咩事啊嘛。就是因为你哋咁样种嗰啲嘢嘛，咩叫咁样种呢？你成块田都系种火龙果，咁就死硬啦。 唔系咁嘅咩？ 梗系唔系啦吓。所以嗱，我哋未俾人洗咗脑啦。我以为话块田梗系咁种噶啦。呢一个系现代嘅工业农业方式， 即系单一种植啊。 系啦，就系啦 ，agri business 咁样搞出嚟嘅，可以绝对冇理由单一种植嘅，即系话。同一塊地，嗱，而家又種火龍果，出年又種火龍果，後年又種火龍果，大後年又種未來三四十年種火龍果，乜都唔種，淨係種火龍果，咁你一定多重嘅。如果你係呢度種下火龍果，嗰度種下洋葱，嗰度又種下番茄咧，咁啊冇事嘅喎。 點解咧？ 嚇、就種完嗰啲，過兩年咧，我又種下豆啊，種下番薯啊，咁又冇就冇咁多重噶啦。嗱，所以呢一啲咪係你話點解小學咪要佢教好啲嘢咯？大自然嘅基本原理就係生物多样性啊嘛，biodiversity 係咪先？ 即係話你乜都要有啲嘅。嗱，你如果成日重視一樣嘢，我舉一個例嚇，25年來長哥係唔食一樣嘢嘅，就係菩提子。菩提子係好毒嘅，而家你買咗個菩提子咧，真係唔好預我食，尤其是提子乾啊嗰啲咁啦，除非係有機。有机都唔掂，点解咧？就係因为而家种提子咧，佢哋嘅提子园啊。大到啊，成个新界咁大嘅，喐啲就吓，分分钟咧就成个半个广东省咁大嘅。 哇！ 啊喺加州啊，你睇下吓，咁夸张嘅。咁啊，即系一望无际都系提子， 系 清楚。咁咧，你成日种提子咧，咁啊中意食提子嗰啲虫咧，咪巨量繁殖咯。加上你而家种啲提子系咁甜咧，就因为你之后改造咗咁甜咧吓。逢系你经过不断咁样交配啊咁样样咧，佢嘅基因就弱。咁咧就所以咪好毒咯。嗱，如果你而家种提子啦，种咗四年唔种啦，隔咗四年先种，咁嗰啲虫咪死晒咯。 因为佢食惯提子， 系啦，咁多食，咁咪死咗咯。 会咁噶？ 咁你又要等多几年咧再种咧。嗱，所以另外一样嘅长哥唔食噶，一定唔食噶啦，二十年都唔食嘅，就系菜心。菜心就系咁嘅情况啦。就系整埋晒嗰啲咁嘅虫喺度啊嘛。咁你所以你唔用劲农药对付佢咧，佢啲咪好多虫啦，明唔明啊？即系而家佢啲火龙果就系咁啦， 所以祥哥呢二十年前已经讲过一句话，如果我哋今晚规定全世界嘅农场都改为有机啦，一样唔掂， 嗯， 一样唔掂，唔系有机唔有机嘅问题， 嗯， 而系我哋而家啲咁样嘅大量嘅农场嘅种嘅方式嘅问题， 嗯， 佢为咗悭钱，为咗短期嘅利益咧吓，就系、是、一种就种一样嘢， 嗯，但系 咁用拖拉机啊，用咩嗰啲咁啦吓，如果你改为用人多啲人手嘅，啊，种下呢样种下嗰样嘅咧吓，轮流嚟种嘅咧，嗱，表面上收入少咗。 嗯， 但系长期嚟讲咧就掂翻啦。 嗯， 如果唔系咧，你长期咪悭翻好多啊呢、這个化肥啦， 悭 翻农药。你估嗰啲平啊？对于农民嚟讲，嗰啲好贵噶嘛。 嗯， 吓咁所以就系咁啦。所以咧要改嘅系我哋成个食物生产嘅方式，嗯，即系唔好大规模咁样种。所以我要支持小农户，要支持本地。啊，就系咁啦。嗱，一间我啊就系讲下椰子咯，啊三样嘢长哥中意食噶嘛，系咪？海南岛系同你讲下椰子啊， 嗯，休息一阵先啦。一间长哥翻嚟讲埋呢个椰子呢个部分啊，嗯。原来生活 好，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今日每日健康一小时咧，长哥同我哋讲嘅呢个话题咧，我都自己系相当之贴身嘅，因为我哋平时食好多嘢都落口啊嘛。讲 食啊嘛， 系啊，咁啱啱讲过啦，就系有一啲嘅菜啦，吓，有啲水果啦，即系都内地嚟嘅，咁因为用到农药或者激素咧，即系都令我反思好多。但长哥头先话啦，椰子呢个部分都要讲讲，咁而家啲食到买到嗰啲椰子系咪都系有啲参差嘅咧？ 嗱，咁啊，先讲椰子先啦，吓，咁啊，海南岛系好多椰子嘅， 系啊， 你有冇食？过海南岛椰子先， 有去过海南岛食过， 系嘛？味道有咩唔同咧？ 嗯，甜啲好似 啊， 唔系甜啲噶。 海南岛啲椰子咧，一食就知噶啦，系唔甜嘅。 我唔甜。 哦，切，你系咪噶？ 其实啲椰子咧都系唔系太甜嘅，只有香港而家买到椰子好甜嘅， 系 就系来自泰国嘅，系好衰噶。菲律宾啲椰子唔好食嘅，海南岛椰子唔好食嘅，全中国只有海南岛仲有椰子，香港做唔到嘅，因为唔够热啊。海南岛系最南啊嘛，个纬度去到我谂有20， 系 19咁上下啦，所以种到椰子啦。OK。咁咯，但系咧唔知点解咧，泰国嗰啲系好食啲嘅，但系有分别嘅。而家香港我哋买到嘅椰子咧，啲椰青啦，通常都系啦吓，系制过嘅。 点样制法啊？ 我啲朋友去泰国啦吓，佢亲眼见到咧，就系佢哋喺街边啦，同埋喺农场啦，就将啲椰子抌晒落去一个冲凉缸嗰度浸嘅，浸完之后咧，先拎出嚟卖。 吓，啊，浸甜水啊？定咩啊？ 唔系，就佢系运嚟香港嗰啲先浸嘅啫，泰国自己食就唔使浸嘅。 咁佢浸咩啊？ 主要都系咧靓仔漂白， 哦， 兼防腐 漂白。 佢就唔应该咁白嘅，椰青味好白嘅，系咯。嗱，海南啲椰子一劈出嚟，系黄黄地噶嘛。嗯，你喺现场啊，泰国啊，农场嗰啲咧。都系黄黄地嘅，冇咁靓仔噶，所以而家你食椰子咧，就食埋嗰啲咁嘅漂白水啦。漂白水有几毒咧？就唔知吓，咁样样咯。 即系会渗埋入去入边嘅。 你问我啊，我问边个啊 ？OK， 嗱，阿长哥日日食紧噶吓，咁啊，你系一系就唔好食咯。 咁你仲使长哥？ 嗱，咁啊，我如果我要食咧，我咪去海南岛住咯。 哦， 即系冇计啦，系咪？长哥，你意思系？ 啊，佢嗰啲唔浸嘅，全中国嗰啲唔浸嘅。 咁你可唔可以喺嗰边订一箱过嚟？咁你平时食 入口就好困难咯。嗱，系啦，你就话啦，点解我哋香港嘅超市，我都问紧呢个问题，点解而家我哋买到啊？去街市、去超市，冚唪唥啲蕉都系大部分系菲律宾嚟嘅咧。点解中国大陆咁多蕉？点解唔有大陆蕉嚟咧？其实去深圳买嘅蕉咧，系靓过喺而家香港买嘅蕉好多嘅，好食好多，平好多。点解入唔到口咧？嗱，呢啲冚唪唥都系一啲物流啊、政治啊、经济嘅原因啫嘛。即系深圳系咪近过菲律宾先？ 吓， 点解会系咁咧？吓，即系嗱，台湾够有好多靓嘢咯，台湾有好多靓火龙果。 系。 点解我食唔到台湾嘅火龙果？你知唔知点解眼睇睇得出系台湾？台湾嘅火龙果好大个噶，成个木瓜咁大个噶。 咁唔系夸张， 系咯？ 唔系嗰啲品种嚟噶。咁啊，点解我哋食亲啲火龙果啊？啲牛油果都要喺墨西哥、喺加州、喺阿根廷嗰啲运过嚟嘅啫？点解唔喺台湾入口咧？ 政策 呢啲問題嚇，咁就又唔關政治事啦，係咪？我哋都有好多台灣嘅鳳梨嚟㗎，台灣都有嗰啲嘅咩巴樂啊嗰啲嘅咁嘅嘢入嚟㗎，係咪？好多嚇，咁啊點解用我啲牛油果唔運過嚟啫？即係咁咯，我去做小市民啊，咁啊得個港字嘅啫喎，係咪先？嗱，講翻啲椰子嚇，海南佢哋話俾我哋聽咧。七年前、八年前啊，海南岛咧通地椰子冇人食嘅。 嗯，点解 咧？系啦，我好记得咧，就系喺七年前岛啦，我喺深圳买椰子咧，海南岛嚟噶啦。都系一蚊个半人民币一个。 几耐之前话？ 七年前。 七年前。 但系而家咧喺深圳咧就系十几蚊一个。喺海南岛街边咧，就系啲地摊嗰啲咧，就七蚊人民币。 哇，贵 去到嗰啲旅游区啊，嗰啲咁嘅地方就十五二十蚊人民币啦。 哇， 哇 升价咁 多，系咯，以前系几毫子一个， 系咯，我记得以前 嗱呢一个咪系社会嘅进步咯，识得食椰子。香港都系啦，五年前香港嘅椰青几多钱一个，知唔知先？记得啦吓，你冇买过啊嘛，系十一蚊一个，十蚊十一蚊。而家几多蚊？几多钱啊？二十蚊咯。 系。 自从长哥系写一本书讲椰子有几好啊，成日喺电台度吓呢度嗰度讲下嘅时候，好多人争住买咯。嗱咁啊， 唔系噶，长哥， 我唔系净系我一个人啦吓。而家香港人开始识知道椰子有好处啦。我因为椰子俾人哋抹黑咗三十年嘛，长哥即系以前都提过啦吓。而家我哋平反咗椰子啊嘛。 椰子系好嘢嚟嘅， 系咯。咁咧就于是咧，嗱你唔好唔记得，椰树就唔可以今日种，听日就出椰子噶。通常最快都要五年，佢哋话咁啊，种唔切咯。所以而家买到嘅椰子咧，质素系越嚟越差嘅。即系佢未熟啊，或者本来系根本就系又冇人食嗰啲比较次货嗰啲都拱晒出嚟咯。海南岛都有咁嘅情况嘅，咁咯。嗱，如果你去现场海南岛食咧，你嗰啲咪唔浸过药水咯？系嘛，新鲜咯，今朝先摘落嚟嘅， 唔需要浸啦。 系咯，因为就系咯，所以我哋就系话，点解而家我哋食咁多农药？点解我哋而家食咁多咩防腐剂啊？咩嗰啲吓？你苹果又打蜡啊？咩嗰啲？就系因为佢要由加州运嚟啊嘛。咁啊，所以就系我哋而家要争取嘅就系农业本地化咯。长哥觉得。而家我哋下一步要做嘅，唔係讲有机唔有机㗎啦。喺29年前，长哥就有份去搞香港第一个有机农场啦。嗰陣时我哋猛教人哋呢样嘢叫有机呀咩咁样之类。嗱，初初冇人睬我哋啦，咁而家政府都做啦，好得意。但係呢样嘢係唔够好㗎，对，你救唔到个地球，帮唔到我哋，我哋继续会食咁多呢啲咁嘅嘢。就係因为而家我哋有国际贸易㗎嘛。即係话买个橙系南非嚟嘅，分分钟买到啦吓、我寻日先睇到有金食，但系咧就系、巴基斯坦嚟嘅嗰只咯吓、你食落一间又食加州嘅嘢，一间又食西班牙嘢，系咪先？即系咁咯，咁一定唔掂个地球。只有一个一样嘢，我哋而家要做嘅，头先我讲咗啦，就系、叫 relocalization of food production。咁长即系咩咧？即系话。本地种本地食，家家户户种紧嘢。你话长哥你讲啦，人哋古巴做紧啦，做咗啦，啲人净系食本地种嘅嘢，咁样样咯，家家户户都种嘢。嗱，譬如英国所有规定咗，所有中学小学都要种嘢，都要整农圃，都要一齐食晏，食喺学校里面种出嚟嘅水果啊、番茄啊、咩咩嗰啲咁嘅嘢吓。人哋已经行咗第一步。头先我讲啦，法国规定，家家户户天台都要种嘢呢一啲吓。嗱，咁回应头先我讲嗰位农民所讲嘅嘢啦，即系我哋去个农场嗰度啦，佢哋啲农夫猛同我讲，傻嘅你唔喷农药点种嘢啊咁样。我就冇机会同佢讲，亦都暂时唔会啦。就系、喂，你睇一睇一位仁兄。有一个人夸大海口噶，头先或者同我哋识咗咪之后，同话咩？一个人咩话？ 岂能够改变一个工业咧？一个产业咧？ 有一个人做到，佢叫普京。 O、okay. K， 俄罗斯嗰个强人啦，你话佢癫佬都好啦吓。佢唔好理，佢就夸下海口，佢话俄罗斯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全有机嘅国家。系真事嚟噶。做緊啦，就嚟做到，即係话嗱，听完长哥讲吓，过多几年呢，香港会有好多有机产品，食到你唔食，全部俄罗斯嚟嘅，又平又靓啊， 咁樣運嚟唔使打嘢㗎，即係保持返佢身先喎，長哥。 如果係有機會咪真係有機會唔得囉。 嗱， 點解人哋做到？人哋傻㗎，你估？ 嗯， 俄羅斯咁大個國家，我哋唔係講緊一個國仔，俄羅斯係大國嚟㗎。 嗯， 咁大個國家都做到。嗱，你而家話俾我聽，瑞士或者瑞典做到，唔出奇嚇。啊，但系俄罗斯系好穷噶， 同埋嗰个天气状况 咧，你就系咯，啊，唔系佢着数嘅， 点解啊？ 逢系冻嘅地方咧，就有几好容易噶， 嗯， 因为冻先睇虫啊嘛。 哦， 所以你而家话俾我听，呢棵菜由东三省嚟嘅，即系黑龙江啊，咩，嗯，咩辽宁啊嗰啲咧，我又好放心食。 嗯， 佢话我冇打农药噶，我信噶。因为根本唔使打，佢正常吓，而家已经唔正常啦。而家因为咩地球咩变暖啦，佢正常咧就系冬天有5个月咧系积雪好厚噶嘛，乜嘢虫都冻死晒啦，使鬼落农药咩？所以咧喺嗰啲咁嘅地方咧，高山啊或者系好北嘅地方咧，佢哋好容易就做到有机。 哦， 所以我谂下又系。点解普京呢个电脑可以咁容易话做到咧？吓，啊，就系咁咯。同埋佢哋唔系咁普农业嘅工业化，唔系咁大规模咁种。仲有一样嘅， 嗯， 就系佢哋唔系一个太民主嘅国家。 即系政府比较强势啲咯。 上 边 老细话乜大大话咧，你哋就做咯，啱啱先？但系美国唔得。美国嗰啲农业好恶噶，恶到不得了噶， 因为好大嘅产业嚟， 系咯，系你喐唔到佢啊嘛，咁啊嘛，即系佢哋要搞基因改造，咪搞基因改造咯，咁你政府系奈佢唔何噶，政府都系佢哋啲人，你嗰个咩总统都系佢捧上去嘅，你点会喐到佢啫？但系普京就唔系咯，普京就唔系嗰啲大财团捧上去嘅，我估吓，即系咁样，所以佢一声号令做，咁你哋个个咪乖乖地听话。 咁就讲到底咧，其实如果系即系本地生产嘅，就最好啦，最安心嘅，咁都系嘅，减低碳排放咧，都系环保个意识嚟嘅都。 头先我哋讲来讲去都系话，咁而家系咪好食啊？咁样嗱，你好自为之啦，你以为你食嘅猪好干净啊？即系猪咪成世食头先我哋讲嗰啲嘢咯，系咪先？而且系最多农药嗰啲系俾晒猪食嘅。嗱，譬如举一个例。全世界嘅粟米啦，而家10棵有9棵系基因改造噶啦，吓，而嗰啲基因，你知道粟米种出嚟咧，有10棵有9棵唔系俾人食噶，系俾猪食噶，猪食嗰啲先至系最毒，最多农药。嗱，点解要基因改造粟米咧？就系因为佢唔怕啲最毒嘅农药嘛，即系令到佢可以 以毒攻毒啊， 即系可以抵受得最毒嘅农药，即系话凡系基改嗰啲食物咧，就已经喷咗最近嘅农药噶啦，咁啊俾晒只猪食，喂咗佢成世咧。而家你食嗰啲鸡、嗰啲猪、嗰啲牛咧吓，嗰啲鱼咧，冚唪唥都系嗰啲嘢嚟嘅，明唔明啊？所以而家我哋要解决我哋食物嘅问题咧。第一就是要讲有机啦， 嗯， 啊，规定不但只是唔好落农药啊，仲要唔好落激素啊，唔好乜唔好乜，有机咧就包括埋呢样嘢啊嘛，运送途中， 系， 唔系讲农药，系运送途中。 香港呢方面规管得唔得噶？ 最落后咯， okay， 连台湾都不如，连新加坡都不如，连菲律宾都不如。嗱，点解咁落后啫？就是因为我哋啲议员啊唔去踢政府啊嘛，阿长哥去踢啲议员踢政府，但系议员唔听长哥讲嘛，佢哋系挂住讲撕裂啊，讲黄色讲。讲蓝色嗰啲嘢啊嘛，哎呀呢啲唔好提住啦，唔该啊咁鬼烦啊啲系冇选票啊嘛，但系而家有绿色选票喎， 系 你睇下朱凯迪议员吓， 点样 佢系绿色选票咯，吓，即系开始有人话我搞环保，我要保育乜嘢，咁人哋就选佢啊嘛，咁开始又有声啦，所以我希望咧，我哋新特首咧就可以喺呢方面吓听下啲声音啦。 系好咁啊，长哥翻嚟，你咪想教埋嗰个洗菜嘅部分啊？ 好啦，下个礼拜， 下个礼拜好。 咁我哋休息嗰阵， 我哋讲下饮饮食食啦。 休息翻嚟讲系饮饮食食啊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幸福厨房。 陈哥，开始你嘅呢个幸福厨房啦，喂！ 系啦，本来今日咧，我定咗个题目嘅， 系 就系、是、个题目就系越干净越多病， 系 越干净越多病，就系咧，我就想讲咧，就系话洗菜咧就唔健康嘅，洗手系唔健康嘅，洗头系唔健康嘅，洗身即系冲凉系唔健康嘅，你越洗菜越冲凉，越洗手越洗头咧。 你就越多病啊！不過今日冇時間講啦，即係講下啦。而家講啊，佢都夠鐘啦，係咪？嗱，所以下個禮拜你記得聽咯。 好 嚇，唔好洗咁多頭啊，唔好洗咁多啊，沖多涼啊，唔好洗咁多手啊嚇。啲菜千祈唔好洗啊。 即管聽下你點講先，長哥。我夏天一日洗兩次頭，沖兩次涼啊嘛。 即係聽完之後你諗過啦，好唔好先？嚇，又下個禮拜嚇， 好 咪記得禮拜一九點鐘啊。不過而家咁啊，廚房先 食嘢 嗱。今日咧，我帶咗樽嘢嚟，唔係示範啊，而係逼上梁山咧，因為今朝冇時間。食早餐， 嗯， 头先七点几啦，已经喺要开会，开到赶到佢嚟九点钟嚟开麦吓，咁啊点解去开会咧？开会就系去嗰啲星乜乜啊嗰啲地方，呢度对面啦，未有间嘅，因为佢全世界要就我啊嘛， 嗯，开 紧急会议。嗰啲地方長哥邊有嘢食嘅呢係咪？咁所以呢就冇時間食早餐啦，五點幾就出門口咁樣。咁呢就要整樽嘢啦。嗱，整樽嘢點可以一樽就可以飽晒呢？係有條㗎喎。 但佢真係好大樽喎。嗱，好似結結地。 首先呢其實就好容易嘅啫。你有個攪拌機一打係乜鬼都健康都可以好飽啦係咪先。我隨便噏幾樣啦。你打啲牛油果啊，打啲果仁啊，譬如腰果啊，打啲香蕉咪好饱咯，系咪？你整两樽三樽，即系饱到乜都得啦。譬如咁讲，但系有一个局限啦，因为我屋企好静嘅，朝头早五点几六点你开个搅拌机啦，成村人俾你嘈醒晒，隔篱投诉过。咁啊，所以咧就我定咗个原则咧，就系我哋八点钟之前咧。就绝对唔开搅拌机嘅，我唔开搅拌机，点样整？ 之前嗰晚打定得唔得噶？临瞓前 得 ，yes and no， 系得嘅，不过会变噶嘛。咁你摆雪柜啦，都系唔新鲜噶嘛。咁所以咧有桥啦。你又我结果寻晚真系打定咯，一樽嘢咯。但系你打定一啲可以唔变嘅嘢，咪得咯？变得最少嘅咪系咯，系嘛？嗱，水果就会变嘅。如果你我用香蕉啊，我用苹果啊嗰啲咧，就会变啊，雪梨嗰啲会变。 明白 所以呢个冇水果嘅。 系，咁系咩嚟噶？ 咁咧用果仁咧就会变嘅。如果你系用腰果啊、核桃啊、杏仁啊、夏威夷果仁啊、松子嗰啲咧，嗰啲就系好嘅，不过会变嘅。同埋朝头早都唔好食咁多嗰啲咁难消化嘅嘢咯。咁你再估下呢樽咩嚟噶啦？ 我估有几？ 下次咩？ 好似有啲菜咁嘅，啲碎片嘅啲。 我估有几字？几字？ 你又？ 有 你估咗咁耐都未估到。 其实我之前已经估咗好多啦，估香蕉啊、椰子全部都错。 唔系你嘅问题系都系长哥聪明啫吓。 系 唔系我聪明就系因为落桥要解决我嘅问题啊。 系咁系咩咧？ 要饮一樽嘢就要饱自己啊嘛。 系 又要 又唔变嘅， 又唔变嘅。 系 咁啊，结果用咗一样嘢好正嘅，呢样嘢叫大麻子。大麻你知系乜啦？大麻就系 cannabis 啦，就系香港系犯法噶嘛。大麻籽咧就佢嘅种子嚟噶，好多人唔知啦。大麻籽系超级营养嘅食物嚟噶，快啲去食吓。嗱，中医咧都用噶， 个营养喺边咧？好喺边啊？ 系啦，嗱，你上网一打就知噶啦吓，大麻籽咁样吓。咁咧，中医系用咗几十年，唔系几千年噶啦。 系咪叫火麻仁？ 就系对啦。Yes and no， 错嘅。大麻子唔同火麻仁，点解咧？大麻子咧，by definition， 咩叫大麻？咩叫火麻仁先？火麻仁就系用火烧过嘅大麻子， 哦， 即系熟嘅大麻子， okay， 清楚吓， 咁明啦。 逢系烧过火嘅，梗系营养差好多啦。嗱，即使系差好多，佢啲营养都好劲。你问中医就知噶啦，火麻仁真系好超级营养。如果佢未经过火咧，即系未有火嘅麻仁啦。即系大麻籽啦，就更有营养。嗱，不过呢个系犯法嘅。系啊，嗱，我哋试过喺外国买翻嚟啦，即系我哋即系要买啲，我哋要生噶嘛，啱啱先？ 系 买翻嚟咧，海关嘅朋友话俾我听，我捉到你咧吓，就要你就要有法律责任。 哦， 即系话可以告你坐监。 但我明白，因为佢会觉得你可以种， 冇错啦， 系咯，又难到佢呢个位。 但系我哋买喺美国买翻嚟嗰啲咧，即系咩？而家邮购啦。系翻嚟系种到，咁海关咧执唔到， 千祈唔好咁样做啦，以身试法啊，大家。 唔系嗱，我唔系鼓励你咁做啊，而系话呢个系你而家上网就可以邮购买到噶。但系我呢只大麻子咧，你放心，唔犯法嘅，因为佢已经打碎咗。 哦，可以买到噶，市面买到打碎嗰啲， 可以买到打碎嘅、哦。不过有啲咧就唔系生嘅，有啲就系生嘅、嗯，真系生嘅、嗯，真系生嘅而又即系打碎咗嘅咧系有嘅。嗱、嗯，我喺深圳咧，深圳啲朋友咧就请我食大麻子咯，切嗰啲咪系我哋香港犯法嗰啲咯， 嗯、 啊唔知几正。 嗯，但系确保到，因为始终确保到你唔能够中嘅就唔犯法噶啦。譬如你打碎咗，譬如中医用嘅火麻仁，因为佢烧过， 佢烧过啊嘛，即系再中唔到噶啦。但系凡系再中唔到嘅嘢，咁啊，梗系冇咁有营养啦，明唔明啊？啊咁样样 咯。咁你啲打碎咗啲营养仲喺度啊？ 打碎啫嘛，冇破坏。 嗱，都破坏得好少咯，可以咁讲咯。 咁成樽都系大麻子啊？ 唔系嗱，就讲再讲多嘅大麻子先啦。其实你去淘宝啊，你知系乜啦吓，就买到噶啦。嗯、犯法嗰只， 快啲打碎噶啦，乖啦，系啊，唔好犯法啦。 长哥你系咁鼓励犯法， 而且系喺深圳买好平嘅，十蚊 得啦。长哥呢一樽里面仲有啲咩啊？ 好啦，就嚟 啊！ 冇啊！我呢一樽系打烂咗噶嘛，我哋店卖紧噶， 啲打烂嘅啦， 成分一就呢个打烂咗大麻子， 未加样嘢叫面豉酱咯， 面豉酱 咁咪正咯， 汤嚟 咁啦，就系变咗汤啦，就系咁咯。啊，仲有你睇到有啲绿色嘅物， 系啊，咩嚟噶？我以为你打咗啲菜来添。 呢个又系你可以叫佢做菜嘅，不过系 yes and no 会啱一啲唔啱啲咯。就系 sea vegetable 就系海菜啦，呢个咪其实就系海带芽咯，即系海带嚟嘅。即系嫩芽咧，嗱咁咧，你将啲海带浸咸芽咧，浸30秒钟佢食得噶啦。 哦， 啊就系好正噶，因为佢咸咸地啦，又有味啦，又好有营养啦，即系好有嗰啲咩我哋所谓嘅微量元素啊，咩硒啊、锰啊、铁啊，好多我哋需要嘅嗰啲营养咧，佢都有晒嘅，咁咯。咁啊，中医都话海带系可以咩消除排毒啊，咩咩嗰啲啦吓。 嗯， 所以呢我打落去呢就变得结啲囉，就饱肚啲囉。大麻子可以好饱㗎。 是。 咁就 顶到几耐呀，你知嘢顶到晏昼嘅长度。 顶到㗎、啊。如果两樽呢，头先饮咗樽啦，呢个第二樽啦，咁就顶到晏昼㗎啦，系咪好简单。 都神奇。 寻晚打定。 咸咸地㗎嘛。 咸咸地囉。你如果觉得唔够咸嘅，你咪落少少靓嘅豉油啦。 就 或者我哋有一啲咩椰子豉油咁。好正咯！嗱，因为面豉酱咧，有啲咸，有啲唔咸噶嘛。 嗯， 哦，都系。 如果你讲唔够咸，你咪落啲加咸佢咯。咁系咪好正？嗱，如果你仲中，你有中意味嘅咧，我会建议你可以落少少黑胡椒。 嗯， 即系你搵啲胡椒话磨碎嗰啲，嗱个磨落去咧。咁啦，咁又好多人会即系觉得朝头早好醒神，尤其是天气冻咧，手冰脚冷咧吓，你加少少黑胡椒落去咧，又好正。 大麻子我依家即刻上网 search 咧，其实都几多人推介，即 系 又讲到大麻子又对皮肤好，其中有一篇就系唱歌你2015年嘅时候写嘅， 唔记得啦吓， 又系因为你呢篇文章所以大麻子 咁多人都介绍， 又系医癌症系好正， 系或者简单都通便咁都 通便 咯， 我哋揾翻我之前应该篇添， 系啊好多都， 咁嗰个海带芽有冇话即系嗰个成分，即系嗰个可能平时种嘅时候或者即系有好啲。化学物品啊， 冇。不过咧，你要拣一啲系冇污染噶咯。 点样拣？ 嗱，唔好意思咧，就系我哋伟大祖国咧吓，成个海岸线都污染噶啦，即系由北至南，又由山东去海南岛咧，周围都污染噶啦。 咁即系唔好拣中国出产嘅。 我呢只咧就来自台湾嘅嗰啲外岛啊，即系 台湾外岛就冇污染嘅， 嗰啲少啲咯，即系远啲咯。咁其实咧，海南岛外边嗰啲岛咧污染都少好多嘅，因为海南岛系冇乜工业。 哦，咁啊， 冇乜重工业吓，同埋个即系嗰啲污空气污染啊，同埋嗰啲酸雨就未去到海南岛嗰边嘅，即系以中国嚟讲，海南岛系几干净，佢离开远啲啊，咁样就好似今日猛同海南岛卖广告咁， 你唔系人哋当地嘅呢个发展局嗰啲啊，旅游代理、 旅游大使， 好啦，长哥今日其实我觉得几实用，几多嘅智慧喺当中，因为讲到食咧，我哋日日都食噶啦，三餐系咪先？有啲人食多过三餐。咁但系点样食得佢有智慧，可以食得个健康咧？呢方面真系多加留意啊！特别系农日嘅呢个部分咧。长哥，今日唔该晒你啦，下个礼拜要讲翻个主题啦。咁我哋吹远咗。 好，唔该长哥。 好，唔该长哥，下个礼拜我哋再倾咯，拜拜， 拜拜。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嘉宾意见。 想足本重温啱啱嘅节目内容，上 metroradio.com.hk 或免费下载新城电台 app， 而家无需登入，咁就一 click 即听啦。